都每個月咧係揾好多錢。 唔係，所以而家呢排咧，即係其實你話蘋果又好，即係其實咩傳媒都好啦。咁其實應該喂再製翻出嚟，即係呢個 economy 上次我哋講嘅即係 quantity capitalism， 即係嗰個 index 啊嘛。你咁嘅所謂 quantity capitalism 呢個 index 係即係叫做所謂工商唔係即係 羣大資本主義 羣大資本主義指數嘛。香港係全球第一噶嘛，大佬。 嗯。 喂，即係呢單嘢咪最新嘅範例咯。 係啊， 係嘛？喂，即係而家呢單嘢出咗嚟之後，喂呢、這個 index 出咗嚟之後，喂你政府唔去反省不特止。系嘛？而家仲要有单咁样嘅嘢出嚟， 嗯， 咪仲有啊？如果你今次咧，即系嗰个不信任动议啊，或者要求佢落台嗰个动议咧，系过唔到嘅话咧、嗯，喂，你香港律师工会都鱼皮啦，系嘛？ 喂，但 你唔好讲话嗱，你嘅政见啦，你唔好话你唔跟程序去发表你嘅言论，即系唔好讲白皮书嗰单嘢住嗰啲咁嘅政治内容啦。你当我唔同你唔同你意见，我当一下， 嗯， 喂，你净系呢一单啊 ，I legal 你老婆。租呢一个嘅professional training center， 喂呢单嘢都要落台啦，系嘛？喂，你唔使、 啊、 你唔需要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嘅咩？你唔需要 disclose 嘅咩？ 唔系，但系共产党犀利啊！佢而家咪就系话动员，即系呢个一仔今日做咗啦，佢就话动员好多 post 票去保住呢个林新强啊，系、 嗯、 嘛？喂，你根本上你而家任剑锋呢个所谓嘅即系呢个人权事务委员会嘅委员任剑锋，即系倒佢嗰个啦，就话唉都系搞唔掂噶啦。喂，点解啊？喂，因为你数票你真系唔够人哋数啊，大佬！喂，而家嗰啲人系即系几千几千咁样去即系去 pop 时票咁样倒落嚟啊！ 咩？佢全部沟晒喺大行啊嘛！ 系啊， 大行里边随时啊。是有几十到成百个律师。老细问你攞 proxy 你俾唔俾， 即係呢啲专业团体，你细到呢啲专业团体嘅公义都唔能够伸张，以到去立法每一个公义都唔能够伸张嘅时候，喂你而家能够依靠啲咩？ 喂，等先，真係。专业团体呢就最唔伸张正义，因为佢哋建立出嚟本身係为咗保护自己人㗎嘛。 咁所以你话即係你功能组别系几即係其实系几不易囉，其实系。即係因为其实入面其实系好 Q 污糟邋遢㗎嘛，可以用你自己本身嘅专业利益牺牲即系全港嘅公义噶嘛，其实系 唔系你 公众利益噶嘛，系嘛？ 唔系你见到阿刘美娟佢即系个仔难产嗰件事，嗯、喂搞咗成九年到而家都系音讯全无不了了之咁，其实你系会估到嘅呢啲咁嘅嘢系， 嗯， 因为引申出嚟嘅就系话俾你大家听就系、是、第一呢啲咁嘅小圈子嘅所谓专业团体，除咗系保障自己本身嘅利益之外咧，仲系。里面呢是有太多千丝万缕嘅利益关系喺度。 嗯。 尤其是你即係中国改革开放咗之后呢班咁嘅专业团体阿爺係醒咗好多傻俾佢嘅。包括剛才讲公证人啦。 嗯。 你諗下几个专业团体都系㗎啦。医学会好少少。咁、嗯、会计师工会啊香港律师会啊、 嗯、 大律师工会亦都好少少。 嗯。 係咪因为佢冇直接嘅经济利益喺度嘛。 嗯。 即係话你问你一个问题啦。就话你面对钱嘅时候，成沓沓银纸摆你面前嗰阵时候，你 back 唔 back 单？ 嗯 嗯，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如果你林新强唔好话你噏嗰啲咩共产党好 Q 伟大嗰啲嘢啦，系咪？ 嗯， 就单单系你老婆攞呢一个冇公布嘅即系私人嘅利益嘅问题， 系 包括你自己在内嘅利益嘅问题、嗯，因为你转咗去人哋 check 唔到啫，九成系你啦。临做律师会之前，跟住转咗股份俾佢啊嘛，系、 嗯、 咪？系人都知系你噶啦。 嗯， 你仲继续喺台上边嘅话，喂，你香港律师会 冇啊？ 喂，仲有冇 integrity 噶？ 冇噶啦，冇紧要。 仲有冇道德噶？仲、啊、有冇公信力噶？ 唔紧要噶，有大行撑咪得咯。嘿，你真系， 所以好赤裸啊！我记得你记唔记得之前咧，阿边个写篇文咧，就系、是、其实你大陆，你其实你呢啲政治牺牲翻嚟呢啲即系政治利益咧，喂，其实系即系以。即係香港嘅品牌，即係香港金融中心嘅品牌形象，其實係即係倒上咗噶嘛？其實等於係， 其實回歸咁多年係倒上咗好多次喎。你睇翻轉頭，喂金融界，喂遲下股海雲圖都應該有機會講啦。嗰啲競價時段嗰啲咁嘅嘢都一模一樣嘅啫，其實 一樣嘅啫。 係啊， 所以而家靠咩咧？即係你制度上嘅公義唔能夠伸張嘅時候，你靠邊個咧？我哋下一節翻嚟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嗱，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就系话，喂，其实你而家靠个制度咧，你再讲道理已经冇 Q 用啦。喂，因为其实嗱，我觉得阿边个讲得好好嘅。即係其實歐嘉倫呢，即係喺主場新聞之後呢，佢寫一篇文就係話有個審謀疲勞。咩叫審謀疲勞啊？喂，你而家香港嘅公即係唔公義嘅係越 Q 嚟越多嘛。喂，你已經寫到你麻木啊。喂，當你呢啲嘢，喂，今日係新聞嘅時候，喂，你聽日嘅時候，喂，你聽日已經未必覺得係新聞㗎喇喎。呢啲醜聞係。喂，呢啲當你嘢接踵而至嘅時候，喂，你係咪仲要寫呢？系嘛？喂，但系其实同时间你唔好话佢作为一个即系作者，佢可能佢自己本身亦佢自己本身觉得好捻疲倦。喂，但系同时间我哋即系睇嘅人，即系我哋作为读者啊，喂，我已经喂我都未必觉得系新闻，甚至乎政府喂，即系其实报纸都未必会卖嘅嘢嚟嘅， 已经唔 juicy 啦嘛。 系啊， 已经唔愤怒啦，因为点解见得太多？ 系啊， 你打开份报纸，其实你日真系要写评论文章嘅话咧，阿龙你真系全职日写十篇都得。就系揸住份报纸就得噶啦，系嘛？即系悭单嘢都咁荒谬嘅， 系啊，大佬。 喂，唔好话林新强嗰单嘢啦，系咪？你即系周融嗰单嘢咧，其实呢啲系即系太 obvious， 即系太离谱嗰头。唔系，我哋先攞嚟讲啫嘛。 呢个咪就系咁讲咯。喂，一贯共产党嘅策略。即系群众透群众又好，乜鬼都好，佢就系要你疲劳啊嘛。 啊，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啲人成日攞呢样嘢嚟做比较，就系、是、港英政府嘅年代。喂、哎，大家都有控制传媒嘅、嗯。喂，咁、啊、港英嘅年代又冇咁多咁核突嘅嘢，你会即系觉得佢冚得晒啊？ 冇噶， 冇噶， 系嘛？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嘅官商勾结啊，台底交易啊。呢啲咁样嘅所谓嘅群大资本主义啊， 喂！但其实头先咧， 佢起码都制造一个相对上边俾大家感觉得到， 系啦 ，at least 感觉得到，我哋一个公平嘅 level playing field 啊嘛， 唔系起码 嘅竞争嘅环境， 起码会包装俾你睇啊，大佬啊！即系你起码大家都有得， 喂，点有咁荒谬嘅？ 唔会啦，唔系即系，所以其实而家咧，你靠个制度系冇 Q 用嘅。你一讲个制度嘅时候，用钱咧。同埋即係用啲利益呢巴結晒呢啲專業團體啊啲大老細啊地產商啊你根本上係冇得伸張你自己所謂公義所以靠邊個呢嗱而家不如我哋睇段片啦。 讨论区近年都以起底闻名佢哋身份神秘高登制嘅起底能力造就咗一單單嘅网络熱话。 社会唔会话有啲咩破壞㗎如果要我喺宅男同 NK 之间揀呢我会揀做宅男。 一宗骗财骗色的 post 令到高登仔联合起嚟。事源是今年五月尾由一个讨论在高登开始炒起有两名高登女会员自称任职文员和护士开了一个名为中援新移民骗案事件簿的 post 指控一个中援新移民的网络作家骗财骗色。事件不断发酵高登出现大量讨论主题加埋超过二万个留言高登仔亦由诉苦演变成联合行动。 我哋就其实做资料搜集先嘅，咁主要就系收集翻受害人所 cap 嘅图啦，同埋佢哋点样受害啊？ 呢、這个三十人嘅高登行动组就系咁样成立，起底兼追查骗徒下落。组长先人指出，每次起底行动都会有唔同高登仔配合，今次未命名分为五个小组，包括宣传、网络、情报、策略同行动，每组五至六人。 网名啊，电话啊。电邮地址啊，嗰啲全部网上常用嘅嘢，都系揾资料最常用嘅嘢嚟咯。 佢哋凭住个人资料嘅蛛丝马迹锁定目标，而下一步就系印海报，用行动逼呢位骗徒现身。 咁去到六月中咧，我哋就开始去做嘢啦，开始去设计呢一 一張宣傳海報啦。咁其實都唔係宣傳噶啦，係真係想揾翻佢出嚟。咁呢張嘢咧，大概設計咗三日到。咁設計完之後，我哋就開始籌款啦，大約十零個人籌到6000多蚊到。咁咧，我哋籌完款之後咧，就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到啦。咁就開始印大約10000張到嘅。 或者咁講啦，都係為公義嘅，呢啲嘢我哋冇諗過。 係嘅，就係唔想高登變質，所以要清理門户。 其实冇乜嘢嘅，都系为公义嘅啫。嗱，但系其实咧，阿土我问你啦，即系啲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个书.com 啦，啲书.com 咧好中意，即系其实好 Q 耻笑高登仔，好 Q 睇唔起佢哋。喂，而事实上，当你沟女嘅时候，你会唔会用高登仔嚟自居咧？你唔觉得好抛咧？你唔会噶嘛，大佬啊！即系过往嚟讲。高登仔系俾人 label 噶嘛？即系其实，唉，高登仔啲好 Q 负面嘅，对个社会啊，唉，好多负面情绪嘅，唉，即系其实呢样嘢又闹，嗰样嘢又闹，唉，睇完都唔开心嘅，系嘛？喂，但系而家唔系啊，即系过往俾你标志为 loser 嘅人，而家真系起嚟行动，冇乜嘢啫，为公义嘅啫，哇，真系呢样嘢讲起上嚟，好似好即系 淡淡然， 喂，但系事实上真系好紧要。喂，老实讲，嗱，头先你听嗰阵时，阿土，你听嗰阵时 我即刻讲啦，就话边条高登咁犀利。 喂，你社民联有冇咁嘅情报？有冇情报组织先？ 有情报组有宣传，有咩组织啊？系嘛？仲有好嘅行动 系 嘛？ 系啊， 跟住又起底咁，哇，犀利到真系。唔好话社民联啦，我哋花生台都系你哋喺度鸠吹嘅啫，系嘛？边度咁犀利啊，大佬？咁严密啊？ 唔系，但系其实嗱，你要见到就系佢而家佢做过嘅嘢咧，就其实主要系揾一啲。即系啲民间战男或者啲民间即系一啲战人啦，开刀啦，系嘛？即系譬如好似之前咩港女500啊，系嘛？仲有咩联兴行港女啊？嗰啲为咗个面盘啊，然之后去即系去将人哋摆上网啊，呢啲乜嘢？喂，其实呢啲即系你要见到就系话呢啲都系民间嘅即系战人啫，系嘛？即系譬如好简单就系话，即系，唉，即系你会见到就系话。嗱，我琴日我听翻呢，阿土唔知你有冇听啦？呢个还看金英啦，佢就话嗰个碎尸，即系将屋企人碎尸嗰个人，喺度话 弑父母案。 喂，大佬啊，你会觉得就系话社会俾你冇乜希望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咧？喂你真系你真系其实你杀你自己老豆老母。喂，如果喂你自己本身谂住即系已经万念俱灰啦，喂会唔会做翻啲有意义啲嘅嘢啊？喂，或者你自己，哇，即系你自己绑住成身炸弹去炸梁振英都好啊，系嘛？喂，如果你即系其实好似高登仔呢班起底组咁样，你咪逼即系消极中嘅积极咯，其实咪等于系嘛？ 喂，虽然咁讲啫，但系你见到佢而家咁样做，喂，究竟有冇 potential 慢慢会针对啲高官啊？ 啊，呢个就紧要啦，呢个就紧要啦。喂，事实上呢个都唔难做。嗱，其实嗱，如果你话讲资源嚟讲，即系你而家其实见到即系苹果会做啦。 系啊。 咪但系其实如果你系针对一啲即系高官嚟讲嘅话，其实你好简单嘅手段，譬如好似阿土你都做过啦，查察嗰啲嘢系嘛。 咪相对上可能佢嗰个 expertise 咧，即系高登仔喺网上世界里面做起底嗰啲嘢咧就叻啊嘛。即系例如话洋抢港女咁，佢就即刻炒到佢成个背景出嚟。但系嗰啲嘢完全喺网上世界里边噶嘛。咁但系你无论商业运作又好，或者喺政治嗰个操作嘅层面里边咧，嗰啲嘢嗰个 level 有少少唔同，唔系话边个高边个低嘅问题，而系在于咧就系你要真系要花钱去做噶嗰啲。 资料会唔会相对难揾啲咧？ 都唔系，咁你其实网上而家你要查察就全部都查到嘅咧。 系， 唔系啊？同埋即系嗱，有时好似好简单，就话你讲林新强呢啲嘢，嗰、那个专业成分可能重嗰啲，或者你觉得 serious 啲、 嗯， 即系你其实高登仔佢做呢啲嘢，当然啦，佢话公义啦，但系同时间其实亦都会考虑到嗰、那个啊，即系够唔够花生啊，即系亦都够唔够娱乐性啊，即系佢哋自己本身亦都会即系做改图啊，系嘛，亦都要将成件事包装出去。喂，其实你亦都最后尾都要呃个 hit way 噶嘛。 我觉得有两个咧、可以从即系抽空少少去睇一个现象嘅分析， 系、 即系以前我哋嗰个世代咧就少搞即系高登嗰啲嗰啲咁嘅文化嘅嘢，其实点解咧？就系话，即系嗰个社会已经系去到一个好极端嗰个阶段咧，就系咧，有一班人已经要用呢啲咁嘅手法

咁所以先至想用一个比较低嘅人工，例如你讲緊政府最低嗰个保障係8000蚊，咁我咪用4000-5000蚊嘅人工，就求你啲大商家请我喺 IFC 度洗厕所咯。 一定係大商家嘅，其实你自己，其实你要咁讲嘅话呢，任何一个呢冇资格做生意嘅人呢，其实都可以做生意嘅。 可以 讲。我自己话我自己做盘生意，我做咗商业登记之后，吓、啊、喂，我原本我连一个人都请唔起嘅。即系我本身你话8000蚊嘛，我嗱我而家我净请攞2000蚊出嚟请一个人， 嗯， 我由政府贴我6000蚊， 请翻自己都得，因为呢个系 separate legal entity 嚟噶嘛，即系不同法人嚟噶嘛， 咁又得，咁你政府养得几多个啊？ 好笋喎， 唔系咁政府养得几多个先？养得几多个老细先？全民系老细都得噶， 喂，虽然 argue 呢个讲法， 唔系咁你话啲钱喺边度嚟啊嘛？我而家问翻你啦，喂，养老细啲钱边度嚟啊？又？ 养老细啲钱边度嚟呢？嗱，外国有个网站叫 Kickstarter， 就係我有 idea， 但係我冇钱嘅时候，咁我咪喺个 website 嗰度登记，然后等你班有集资 support 我走去囉。 所以讲负入息税嘅人，你唔可以淨係抽空一个政策嚟讲嘅。人哋嘅社会係有最低工资，有集体谈判权，亦都有类似全民退休保障嘅物体。 唔知政策更加有佢嗰个互助嘅传统喺度。 佢同埋佢是保障緊唔同嘅嘢，即係所谓社会嘅保险目的係乜嘢，人就得嗰几个问题嘅啫，医疗嘅问题，在职嘅问题，退休嘅问题，係咪？喂，呢啲咪有唔同嘅政策范畴，或者係某一个政策能够去做到嗰样嘢，或者係 multi 嘅 policy 去做到一样嘢㗎嘛，係咪？喂，所以我唔明嘅地方就係、是、喂，如果你支持得负入息税，点会你唔支持最低工资？ 系 系 咯，系你都唔会唔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嘅，因为点解你都系讲大爱啊嘛？ 系啊， 你个 mix 嚟噶嘛？嗰、那个系 喂，另一样嘢讲大爱，喂，其实你所有嘢用得公帑都系大爱嚟嘅， 包括接受教育， 系咯。你养人哋个仔，咪你即系你包人哋个仔，即系你俾钱去即系咩读书，大佬。 你而家几多年免费教育？而家系十。二年嘅免费教育啦， 系啊， 即系我哋以前系九年免费教育。我咪老实讲，如果我真系我读中学嘅时候，真系要俾市场价格，我边有钱俾啊？ 嗯， 唔系人哋嘅老豆养埋我老豆啊，补贴埋我老豆啊， 系啊， 系咪？你系咪反对呢个政策先？如果你同一个逻辑嘅话，你应该反对嗰个政策。嗯， 但呢个会唔会系原则嘅问题咧？喂，你讲紧咩教育、医疗嗰啲咁嘅嘢系必要之恶，咁我哋咪必要地大爱咯？但问题讲紧退休保障呢一个问题，喂，大佬 ，suppose 每个人系应该有责任去 自己储蓄， 系啦，自己储蓄，自己做一个未来嘅计划噶嘛？你冇计划，然后你自己即系穷住咁退休嘅时候， 喂，喺香港嘅经济环境，唔好抽空嗰啲理论嚟讲，你喺香港嘅现实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里边，究竟能唔能？够自己处到先，呢个系一个最关键嘅问题。你要答咗呢个问题， 即系呢个唔系大唔大爱，呢个系 我搵得7000-8000蚊个月，系咪？我交得租嚟，交通再加食，系嘛？唔好讲病啦，唔好讲话养老豆老母啦。喂，我仲有几多钱剩啊？我到65岁嘅时候，你咪一样要养翻我。如果我未识得嘅时候， 咁 OK， 咁你咩一样系收翻政府嘅钱？ 系啦，嗱，咁第二样嘢冚翻落去香港嗰个 context 嚟讲。你而家已經有強積金呢一嚿嘢喺度啦，因為強積金呢一嚿嘢保障已經係個例子顯著話俾你聽，佢其實成個退休保障制度係 inefficient 㗎嘛，你仲要塞多樣嘢落去， 同埋你即時有全民退休保障嘅時候，即時解決緊而家嗰啲老人家嘅問題。 嗯， 你諗下而家嘅綜援制度啊，起碼有70-80%以上啊，都係啲老人家嘅綜援㗎嘛，係咪？但个问题就系而家嘅老人家嘅综援系完全系冇尊严噶嘛，要执汽水罐执纸皮噶嘛喺条街度， 系啊， 你点样解决呢个社会问题啊？ 嗯， 你唔好讲一啲即系虚无缥缈嘅政策啦，我冇反对负入息税呢个政策，不过我话俾你听，你有负入息税嘅时候，你唔好自打嘴巴，咁其他你要撑咗佢先，系咪？最多公司都要撑，全民退休保障都系撑，因为都系 sharing all the world 嘛，好似 John Lennon 咁讲嘛，系咪？咁如果你话我唔赞成嗰啲，咁你一系就自相矛盾，咁一系就你反对埋，即系教育补贴啦，系嘛？或者医疗都系要即系更加即系私有化啦，即系用者自付啦，咁样，喂，咁得唔得啊，大佬？所以我真系唔知佢哋即系识咩嘅政策、啊，大佬，或者佢个政策嘅标准同埋起点，佢喺边度延伸？ 即系咁讲啦，我弯得翻啦。其实讲真，即系嗱，我哋即系其实对于一啲即系相反嘅意见，我又唔会话油胶，亦都唔会话系咩胶，即系

我话点解所谓叫慢慢煲，就系你要睇到佢嗰种不义啊嘛。咁但系当然啦，睇唔到佢不义啊，大佬屌我哋自己嗌紧交啦。 嗯，系啊， 系嘛，我哋自己打咗啦，大佬已经喺度打紧啦。 嗯，是 你话嗌交嗰个 trigger point 系， 因为佢成立选民力量嘅时候，黄老邪走去撑场啊嘛。 嗯。 系咪？跟住就喺个网台里边供啊嘛！你点解唔翻翻落去党内讲啊？大佬，你有冇组织个规律噶？你成日讲到自己咁劲咯，就话自己政治咁坚咯，系嘛？你靠政治能量啫嘛？你咪翻党内讲咯？点解嗰个唔系一个 set up 啊？喂，事前又倾掂咗。喂，通常党里边嘅生活都系咁噶啦，党内嘅组织原则都系咁啊！我哋梗系试下倾咗先摆个决议文上去会员大会噶嘛。 嗯， 系咪先 ？Anthony 都有出席啦，那个会员大会，大佬，我哋几时有话唔追击？咪退，喂，退出协调机制，咪即等于开放追击咯。不过唔用呢个 term 啫，你唔好开宗明义，喺未成熟嘅时候就已经咁讲啊嘛。同埋你唔系全面，因为你冇能力做到呢样嘢。 系， 我嗰阵时候有考量嘅。咁当然啦，我呢个系蠢嘅。如果为我个人嘅政治前途同利益嚟讲咧，如果历史可以再重写，我契弟少少咧，我应该系比佢更激进。 嗯， 嗌组织民主党， 嗯， 咁我冇事噶啦。 你系太 不过我到今日咧，我都唔认为即系对不起啦。即系包括我哋好多即系花生友嘅支持者啦，吓、啊，即系人力嘅朋友，我都今日都认为呢一个嘅即系 strategy 咧，我觉得系有保留。 嗯， 啊、所以我头先讲翻说话都系我一路 believe 嘅嘢嚟嘅。 嗯， 啊，即系我 I do what I believe 嘅人嚟啊嘛，系、嗯、咪？即系你唔好叫我而家，哎，我因为我同你即系好似亲近少少，大家一齐打黄老邪咧，我就修订我自己少少嘅谂法。我系冇嘅，我从来我系 stick to， 即系我一路都认为呢一个做法先系啱。 嗯， 嗱，如果历史再重演啦，不过都好难啊，因为你而家你又谂住选啦，系咪先？因为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当日咧，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啦，系嘛，上上个礼拜，即系我哋咪问过郑宇石嘅，就系话喂。即系你觉得，即系呢个你觉得民主党有冇可能再出卖呢个运动？佢真系雨失咗，大佬。 即系会咯，会咯， 真系雨失咗，真系。 佢都觉得有乜机会？ 而且事实上就系话，你明知道，即系嗱，而家打到嚟啦，即系开始抹黑郑宇石啦，甚至乎佢而家根本上系想做个示范作用。喂，你而家真普联有冇坐低？喂，大家开心建设。 你再谂翻咧，嗱、啊，我从成个政治板块去谂啦、啊，即系当然我呢一个我未试过引证佢系啱定错啦。 嗯， 即系你喺区议会嘅层面，立法会我觉得可以追击嘅。 嗯 ，OK。但系都系以建制派为主。 嗯、 如果你想个板块移动嘅话，其实你系应该所谓激进派嘅组织系吸纳到民主党或者过去民主党嘅支持者。 嗯， 所以 你唔可以用呢个手法咯。你呢个只系 consolidate 你自己支持者或者系扩大你激进版图。 而且你 sell 嗰样嘢系 hate politics 嚟噶嘛？其实系等于即系你将个仇恨，即系其实系解答晒所有问题。咪而事实上你有冇即系其实香港人好现实嘅，尤其去到 你应该立佢啲支持者翻嚟嘅做法咧，就系、是、即系正如风同太阳，即系嗌交一样啫嘛。佢啲支持者咧，你用阳光，你用温，即系热啊，warm 少少。 乜你又系 你就可以吸翻佢过嚟就理性少少话俾佢听，因为嗰班人咧系唔会喐噶。 嗯， 点解胡志伟从？我哋嗰阵时候选举系最高票嗰个票王喺民主派里边，就咁解啊嘛。 唔系，同埋最紧要一样嘢系结合民生嘅论述啊嘛。嗱，而事实上，如果你自己本嗱，因为其实已经好多人讲过噶啦，即系呢个民主党咧喺区议会又好，民主即系其实尤其区议会咧，其实已经唔点样讲咧民主同埋民生嘅关系啊，即系唔会有一啲民主嘅教育，唔会有呢啲嘢噶啦。即系佢净系做自己嘅一啲地区工作嘅啫。其实如果你话讲工作嚟讲咧，其实基本上佢同呢个即系民建联啊嗰啲冇分别噶啦，已经系。 唔系呢个系丧尸论同嗰个谂法嗰个分歧嘅。吓、不过 anyway， 即系我都已经唔系喺嗰个即系漩涡中间啦。不过你就再问，咁我就会话除咁你一系就全部有三百几个人去选咯。 冇啦， 三百几四百个人真系咁就唔系叫追击啦。咁你系全面进攻，系、嘛？你话俾佢听，我要取替民主党。 其实呢几年嘅大混战，即系岔开少少嚟讲，已经令到唔少嗰啲前泛民支持者咧倒咗向嗰啲保守派嗰度，咩新民党啊、自由党，点解而家败部复活？ 咪所以你问我呢个系一个 plot 嚟嘅，共产党嘅 plot 嚟嘅。 嗯， 而大家系不其然咁中咗呢个计，我到今日都 believe 嘅。 嗯 嗯， 系嘛？

咁咪就係你囉。 唔係嗱。 咁咪第三次聖誕大戰，不過呢次就仆街啦。 唔係嗱，你會唔會即係其實嗱好難講。因為其實嗱你當年嘅 Alliance 呢係好有義氣嘅。係咪喂你費力南大東即係如此係咪最後尾其實你要即係喂你你起碼要德國認頭先嘛係咪先去打得你先打得起呢 啲。背後仲有一個原因頭先漏咗未講啊就係你嗰、那個所謂嘅軍備競賽。 嗯 嗯。 嗰陣時候都有㗎啦。咁你咁你咁咁鍾意搞軍備競賽嚟做咩你梗係顯示自己嘅實力啊大佬、你都要始終一用㗎。 但好得意喎佢武器係閃閃縮縮個開運河起潛艇㗎喎你見到大家喺度。嗯 咪而家都系噶，喂，大家喺度即系做军演啊，都系喺度即系搞核弹嘅研究啊咁样。不过呢一镬就即系扑街啫嘛，一炸嘅时候， 其实 而家 真系净系得军演同埋即系喺度 show 器材咯。即系咪？但系问题就系、是，其实你真系打嘅时候，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啦。你 even 你讲个冷战，即系你话即系新冷战都好。喂，其实你啲所谓盟友系咪真系咁有义气啊？系咪真系？喂，其实你唔系啊！你而家讲呢个 globalization 就系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喂，而事实上唔系净止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嘛。喂，你而家可唔可以话新冷战就系中俄两个，即系市场完全系即系即系互补有无咁样样就可以生存到咧？喂，你俄国嘅市场养唔养得起中国市场啊？即系养唔养得起中国人啊？唔得噶嘛，调翻转头俄即系调翻转头，中国都养唔起你俄国啦，佢都要靠欧洲市场，即系买佢嗰啲油啊，先至可以 survive 到啦。 咪除咗呢样嘢你讲咧，即系唯一有少少唔相似嘅之外咧，就系、是、因为已经冇咗一个所谓嘅殖民地嘅年代嘛。 系 啊，系嘛？呢个时候已经过去啦。即系人类嘅价值已经唔相信就系话有强权，系嘛？我呢个民族去统治你个民族，你就系 under 我嘅。系咪以前咧？你点解要打咧？尤其是第一次大战嘅时候，甚至乎第二次大战都系噶。你德国入侵呢个嘅波兰嘅时候，喂，以前就觉得 colonization 即系所谓嘅殖民主义系冇问题噶嘛？ 佢觉得要攞生存空间， 系咪？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矛盾嘅争端嚟噶嘛？好啦，今日唔得啦。第二，学你话斋，啲盟友都其实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教训之后都知道。喂，真系一穷二白噶，打完之后 一嚟啦， 系咪啊？你成个欧洲几多年时间先至重新去复苏，系咪？点解美国可以成为即系第一大强国？其实系避咗两场嘅战争。 但系有一件事 喺咩啊？喺佢自己嘅国土里边。 但系有一个现，但系如果，但系有一个现象系会例外嘅。如果当权者佢自己本身觉得系即系睇唔到出路，睇唔到希望，咪同你即系所谓揽炒，咪打仗咯。 其实 系嘛，即系而家最有可能做。 咁而家你都系配合翻嗰阵时候咧，有啲我哋读书冇读嘅讲法嘅，就话当年嘅德国里边啊，都系要利用打仗去转移 解决 人民嘅不满，利用外交，而家就叫外交啦，用军事嘅侵略或者系打仗去解决国内自己嘅问题， 系 人民嘅不满啊嘛。 讲翻转头，其实中国咪一直都做紧呢一样嘢咯。 但系中国佢自己本身嘅经济力大。嗱，呢篇文讲俄国啊嘛， 系啊， 喂，其实而家就系讲即系普京啦，喂， 嗯、 你而家咁样即系咁制裁呢个俄国，系咁制裁普京，系、嘛？只有两条出路啫嘛、第一条出路就系佢自己本身真系低头、第二条出路就系其实佢就会同你死过啦， 同埋佢会制造另外一个好似呢个希特拉嘅独裁者出嚟 啊。 其实你见到， 因为佢鼓起即系俄罗斯人嗰种民族嘅情绪啊嘛。系咪？ 佢已经尝试同呢个西方世界系死过噶啦。我哋头先我上几集咪讲过六二二公投。喂，其实中俄联军一齐走去 hack 呢个美国嘅 server 啊嘛。喂，你俄罗斯就系知道对住西欧对住你班友冇道理讲嘅。喂见到有啲咩机会搞嘢，我就搞嘢噶啦，帮手都好啊，有乜所谓？ 前哨战你啦，其实 完完全全。 但系我觉得佢今次咧，即系无论对俄罗斯嘅制裁啊，或者系对佢嘅孤立咧，系有少少道理嘅、如果你攞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咧，就系、是、英国嗰阵时候嘅首相系张伯伦啊嘛，系、嘛，就系、是、用呢个所谓嘅 衰政 缓和嘅政策，定系衰政啊？ 系啊，衰政 即系缓和嘅政策啦。我记得，因为我睇少 appeasement policy， 我哋记得嗰个叫做就系话有 Q 得佢啊嘛。 系啊， 佢而家就系调翻转头谂，就系我唔可以咁，我唔可以唔俾 warning 你，唔俾警告你，同埋俾啲教训你。 嗯， 当你未成型嘅时候。 嗯， 如果你成一型嘅时候，你真系能够同我即系